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美国环保署本周宣布，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检测造假指控正涉及更大型车辆。检测结果发现，一些安装有3.0升柴油发动机的2014年至2016年间的大众、奥迪和保时捷车型，安装有设备帮助车辆在接受检测时关闭排放系统，以使得排放结果检测为合格。但是大众汽车对此表示否认。与此同时，大众集团表示，在内部测试的时候，首次发现汽油动力汽车存在排放量误读，世界范围内共有80万辆汽车涉此类异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续的外来指控和内部报告会将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推向何方？新暴露的问题又会对大众的企业形象和公司融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年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大众再遭美国环保指控，如何突破锐思量。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好。 啊，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立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啊，我们先来看技术方面，实际上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两件事情。首先来看第一件，美国环保署指认德国大众的尾气检测造假，涉及到更大型的车辆，说安装有3.0升柴油发动机的2014年到2016年间的大众、奥迪和保时捷车型，安装有设备帮助车辆在接受检测的时候关闭排放系统，以使得排放结果检测为合格。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对比来看，就这个指控本身来说，好像跟上次我们关注的尾气造假丑闻的这个原理大致是一致的啊。那么这个指控发出不久之后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就这次指控和上次丑闻曝光的时候相比较，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不同。两次指控叠加的话，美国环保署是不是已经对大众生产的所有的家用的柴油车产生了怀疑？ 应该说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实际上美国环保署这件事情早就知道，他可以一次指控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是在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看到的，就是美国环保署的这次行为，就是是因为在汽车界嘛，因为美国的汽车这个生产也非常发达，实际上呢，所有的乘用车都存在类似问题，就是高功率跟你的排放，那就是一对矛盾。那么现有的技术也确实能够达到，我既高功率也能完完整整的把你的排放达标，但是就是成本太高。上次节目跟李老师我们一块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只能折中。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是，官方一般提供的乘用车的经济指标与我们实际大家是不同的，也就这相当于是个作假，就是在打擦边球，就你说的跟实际是不一样的。那只不过呢，大众这次呢，这个事件其实美国早就知道，就是所有企业都有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次他的突然提出，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那么我们前一段讨论大家认为就是哎，就你作假了，其实呢大家都在作假，那么作假的程度不一样。那么他这次分别分出两波的这种攻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性一会儿可以多讨论一下。 而且我觉得第三波已经是在预备状态了，因为现在是说3.0升以上的那个比较大功率的柴油车，现在已经说你们汽油车也有问题，你的汽油车的排放也可能是 隐瞒了好多事实，所以我相信大众在这次三波的攻击之下，必须得做好相当好的准备，才能应付得了。 汽油车的事儿咱们是第二件事儿，待会儿再说。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是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吧。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如果仔细听的话也会产生疑问，就是我们看新闻报道是美国环保署指认德国大汽尾气检测造假，涉及更大的车辆，安装有 3.0 升柴油发动机的2014到2016年间的大众奥迪和保时捷车型安装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2016年，可能听众说是不是说错了？确实没有说错，它是这么公布的。2016年人家还没生产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 它的样车定型全部都做完了 啊、哦，所以说也就可以确认2016。如果说这个2016年的车型不能上市的话， 是的， 那过去的这个事儿也就都白做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嗯，美国政府在引进国外的车辆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审批手续， 嗯， 所以它这个。新车型它也要给美国政府报备的， 嗯， 美国政府也得认可，所以这说它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也就是说2016年这个坎儿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提是非常准时的或者及时的。 嗯，我们记得第一次这个尾气造假丑闻曝光的时候，德国大众方面非常非常的被动，导致了高层很多人辞职。那么这一次大众对于美国环保署的指控，在第一时间是予以否认。为什么大众这一次这么有底气呢？ 我个人也是觉得奇怪。我相信美国人做这件事他不是空穴来风啊、因为你车摆在那儿嘛，因为你做的事情他一做就现在我能查出你那件事，这件事我也能让查出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德国大众呢，首先一个就是说这些年有点扩张的太快了， 嗯， 然后呢这个标榜的自己也比较厉害，那么完完整整的就是真正的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但这个利益美国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武器拿出来， 嗯， 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待会儿是值得分析的。 嗯， 那么第一件事情出完以后，德国大众认为呢，我换个 CEO 承认我出了问题，然后呢我给予一定的解释，甚至呢说默克尔都讲要公开透明的去做这件事儿，包括主动的去爆料了一些自个儿现在在汽油车当中一些指标的设置问题、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给大家一个态度，就是我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我原来呢这个有一定的责任人啊，这个但是到现在到底谁责任也都没说啊，但是至少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还想再东山再起。 嗯， 但是呢美国呢现在明显的第二波就不给你机会， 嗯， 但是呢在这次呢他也可能没有考虑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会怎么想，就是说我如果顺手就承认了好呢，还是说干脆我就抵抗一下。 是， 那么我个人认为他抵抗的目的就是一个， 嗯， 不行咱就撕破脸啊，把你历史上美国人你的作假这个东西大家都清楚，72年福特你们作假啊，这个克莱斯勒作假，这个74年这个包括你的这个98年，你跟我干了一样的事情，你的作假，那就是咱们都在作假，包括本田的作假。那么咱们干脆不行的话，我就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是说吵到最后，原来咱们大家都干这事儿， 嗯， 那我可能是一种保护，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啊。他为什么第一时间这么坚决反对？ 他现在在守势，所以他必须得准备充足的子弹。所以我的理解，他现在自查他有一定的结果了。所以他在自查的基础上有底气了，他才敢去抵抗。我认为从现在这个策略上来说，他必须是一步一赢，就是步步为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的。所以他这样马上就反驳，我认为他是在自查的基础上是有底气的，是有逻辑、有事实基础的。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柴油排放造假事件的一个延续。可以说不新鲜。那么两位刚才也谈到第二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在本周引起巨大震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汽油车。大众表示是在内部自查的过程中发现，原话是叫做汽油动力汽车存在排放误读，说世界范围内数量不大，80万辆车涉此类异常。而德国大众的发言人博尔曼他说，在二氧化碳的认证过程中，发现部分型号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油耗数字被人为设置到较低水平。具体来说，两位给大家解释一下前面那么怎么说很不好理解，很官样，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看似很客观的一个描述，到底说这个车是一个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涉及问题的大众车本身呢，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性、经济性、环保性有怎样的影响？ 应该说，我觉得这次大众干了一件避重就轻的事情，因为大众汽车呢，实际上在世界上它的发动机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的，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也是欧洲的标准的很重要一项，它的碳排放水平相当好控制的。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那么实际上它比美国水平要高。那么但是呢，氮氧化合物这件事情等于说，在因为它谈的是柴油了嘛，这个氮氧化合物它就稍微忽略了，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它的这次它举出来主动说自己的碳排放出了问题啊，这个设置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实际告诉人家就是我已经很牛了，但是呢现在这件事情差了一点。 对，我标准定的原来应该比较适中的，现在我太严格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啊， 因为太原来太严格的标准呢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他说我退一步来说，不是我错了，是我原来那个标准定的太严了。 是，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策略啊。那这次如果说要跟过去的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关注的柴油这个事情相叠加来影响的话，对于企业的信誉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呢？还是说是一个向上的一个作用？ 我个人觉得德国这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采用了一种守中带反攻的一种状态。但是这里面不排除就很多老百姓呢对于这个大众的一些影响，这个有一些这个受影响的负面影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国外也是越吵越细，越吵越明，这个吵来吵去也可能在吵的这种斗争当中呢反倒突出大众自己的优势。我倒不排除他有这样一种想法。 我觉得其实在反手反击当中一定要把反击的优势亮出来。我觉得现在它为什么也有一定的优势呢？首先是说德国的制造业在全世界还是比较有名的。那么原来的就是出的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少。再加上呢在技术上到市场上它的拥有力相对也比较高。所以我相信大家一荣即荣一损即损的。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它现在的这个柴油机车再加上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汽油机车，可能涉案的车辆大概是1000多万辆，能够达到这个数的叠加起来啊。所以它在很多的经销商的影响面上来说也很大，还有消费者。我相信消费者在某个时点上，在某个阶段上不一定会跟美国的环保署站在一起的，他会想，哎呦，我凭什么这车要被召回，是不是说影响我使用，是不是就真那么坏，就像你政府一方所说的那么坏吗？所以你大家也都在思考。所以在命运共同体上来说，我觉得很多消费者经销商我认为会可能去站到大众一边。 我们上次关注大众汽车柴油车尾气造假事件的时候，两位也谈到就是柴油车的减排和或者说是甚至于无害排放在技术上是存在困难的，或者说跟成本它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这一次呢，大众曝光了吧，等于说是主动曝光了这个汽油车在排放的时候的所谓的虚标问题啊。刘老师，这个虚标问题它是不是也能够折射出就是说汽油车达标也是有一些技术难度的，或者说进一步说怎么来认定这个汽油车虚标的这个性质问题呢？ 其实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只要不考虑成本，现在我们不管是柴油跟汽油都能达到你最严苛的这种排放的要求，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成本太高，那么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大家也是一种影响，那么所以大家就打擦边球。那么就是说这个我能够这个给你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价格我能承受，然后呢你还能这个得到一个很好的车。咱们就说这个氮氧化合物这个加排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柴油车的这种方式，每一辆车的成本呢加到1000到2000欧元，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为一个排放的时候你一种减低排放的这种加装装置，它有这么大的费用。那这1-2000欧元，这个我们国内可能买车的时候不太清楚啊，国外那买车非常便宜，这1000-2000欧元他就买辆车了，那你这个装置的那要买第二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出现一些虚标的情况下，这也是实际上在汽车行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事儿，就是都不太相符。 刘老师，您觉得目前来看怎么来看汽油车的这个问题？因为上一次柴油车的问题暴露之后，我们当时就 特别明确的指出，因为这个事情威胁到企业的信誉，作为企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那汽油车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像两位刚才谈到的，它有可能又会作为一个加分因素，是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搅局因素了 啊。 因为事实上刚才刘老师的意见我很同意，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有毛病，尤其是汽油车。因为柴油车呢，比如说在美国使用的比较多，它因为它的功率啊动力强一些。汽油呢，它反而是大众更多的使用的，就是说轿车或者叫小客车。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反而是属于竞争相对来讲比较激烈的。那你要说有问题，那大家都有问题。那你是到底是调标准呢，还是调就是说调你设置的标准呢，还是说大家都改技术套路技术线路？如果都改技术线路，你要花多少钱？是你政府给补贴吗？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个问题了。复杂是复杂在这儿，因为我上次我跟刘老师包括我们都反复讨论，其实是成本问题。所以到现在说好，你说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我要达到最好的那种环保标准，行啊，那你政府给钱吗？你给不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了。 我们上次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到，就是整个事件对于企业信誉的伤害，对于消费者甚至于投资者的心理影响。我们今天在前面的时间里把这个事情的这个原理，把它的技术原理，把大众公司的策略已经进行了分析。但是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或者说投资者或者说对新闻关注的人，可能想不到这个层面。如果不听两位分析的话，想不到这个层面，肯定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汽油车也这样啊。李老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大众目前的这个股价还有信用评级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影响是一定的，肯定有负向的作用，像有向下拉拽的作用。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已经因为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跌到30%以上了。它的公开交易部分那部分股份呀不是太多。我跟你说现在的股权的份额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保时捷占40%多，42%左右，接着就是下萨尔森政府大概20%左右，接下来是卡塔尔政府主权基金大约占17%左右，这样里里外外一算差不多就80%了，公开交易的部分也就是20%。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再出什么事儿就股价就不得了了。但是说实在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就是虽然是20%呢，如果大家产生一致的预期说大众要完蛋了要破产了，那可能这个就有可能直接几个跌停跌吧下跌，他人家没有跌停板，那就可能到地板了。这个预期有没有也是有可能的，这种预期不能完全排除。但从现在各个方面的努力来看，特别是大众是德国政府的或者说全欧洲的一个制造业的这么一个典范或者这么一个旗帜，我想各方面会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力保它不破产。 就包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相信投资者可能不会像普通人关注那样那种受情绪的影响，肯定也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事件出来之后，好像并没有就是看到这个评级机构那么着急的去下调大众的评级啊。那么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反应一样，那么作为一家企业呢，技术方面的问题肯定不会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由此带来两位刚才谈到这个财务方面的冲击波，还有可能对企业的未来生存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各方也在关注大众如何加快自救的步伐，还有大家也关心美国环保署是不是手里还有牌，是不是会打出更多的重拳。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美国环保署本周宣布，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检测造假指控正涉及更大型车辆。检测结果发现，一些安装有3.0升柴油发动机的2014年至2016年间的大众、奥迪和保时捷车型，安装有设备帮助车辆在接受检测时关闭排放系统，以使得排放结果检测为合格。但是大众汽车对此表示否认。与此同时， 大众集团表示，在内部测试的时候，首次发现汽油动力汽车存在排放量误读，世界范围内共有80万辆汽车涉此类异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续的外来指控和内部报告会将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推向何方？新暴露的问题又会对大众的企业形象和公司融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大众再遭美国环保指控，如何突破被撕裂。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两位刚才谈到，那么这一次大众主动暴露在汽油车的排放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特别的考虑和策略，这也联系到我们看到，就是消息公布的当天，大众的股价下跌了，仅有就是相对来说吧，下降了8%，不如上一次美国方面公布大众在柴油车造假方面大跌30%这样的跌幅。那么李老师刚才你也谈到，9月18号以来股价累计下跌超过30%，像这样的一个幅度，对于一家庞大的像大众这样的上市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肯定是意味着将来它在再融资增发的时候，那肯定受影响，融资就要大幅度削减。这个确实是对大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况且，如果一旦评级公司再调低它的债券的评级，或者公司债的评级的话，它有可能连债权融资也要受影响。所以它其实是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形势，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好在呢，我刚才说了，由它的品牌在，有消费者跟广大的经销商对它的同情，我觉得还有投资人对它的研究了。我一直在想哈，就是这一次大众暴露出这个问题，跟它一贯以来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有关。因为原来啊，在德国的公司治理框架底下，这个董事会你上边是要由监事会负责监督和看管的，他要有这种责任，不断的去提醒这个董事会、监事会有这个责任的，那你告诉你的管理层要一定要注意，不能欺骗，要诚信，不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我估计这种理论上的口号谁都会去提，但是问题是一到挣钱了，因为刚才我已经把它股权比例大概说了，那很多的时候大概只看它的报表了， 是 而去忽略了它社会责任的那一方面。其实它这次呢，应该说其实是它的社会责任那方面出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经营上，不管是从营销渠道啊、市场品牌啊，还是技术上出了问题了，不是，就是在一个社会责任这方面出了问题。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各个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经营当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而且大家我已经提了，就下萨尔森政府还占了大约20%的这个比例，证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监管的方面其实也是不利的，也不尽责，也不到位啊。那么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其实对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可以说在投资人方面，尤其是大的机构投资人，能够对他施加影响的大的机构人投资人的这方面，像您说通过监事会也好，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好，在这个问题上的监督是失控的啊。那么在这是在公司运营方面，那么在技术方面，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在美国其他的汽车制造商，比如说福特和现代，最近几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刘老师刚才还总结了，在更早的时间，美国的其他品牌也出过类似的毛病。 对，福特都有，这大品牌，就美国的大品牌都出过事儿。 而且这些企业还因为扩大燃油经济性，曾经被处罚过啊，而且还遭遇了民事诉讼。但是好像后果都不如大众汽车今天这么严重，危机不如这么大，以至于我们如果回头想的话，实际上就是凭想象或者凭记忆，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案例，去查能查到。 是 啊，刘老师，您觉得过去那些案例和大众有什么不同？他们为什么就能够轻易的走出危机，而且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几乎不留痕迹呢？ 就是炒作，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传媒年代不一样啊。另外一个呢，炒作的比较厉害，应该大众呢也曾经被罚过，也是类似事情。 哎呦，那时间大概是也是在1974年左右，大概是罚了10多万美元，并不多。那么这种事情，这些汽车厂商，包括我们的现代的起亚呀，包括他们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吧？日本的汽车啊，这都有。但是这次事件明显的是不一样，而且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大众呢，由于他简简单单的认为是我大众公司在应对这一次的冲击，其实我就上次跟李老师我们讨论过。如果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有意而为，那么你的这种公司应对的明显的是能力偏弱。比如说他这次维德恩的辞职，他辞职了，其他的位置还都没有变。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没有一个高层人员为此而承担责任。那么这是不可能，也是极不正常的。那么这就说明你的应对方式还没有跟上美国这次的攻击。那么美国这次为什么要这么攻击？有技术行业的人有两个分析，因为呢，在欧洲呢，我们知道这个柴油车，就是尤其是清洁柴油车，是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欧洲呢，应该说是清洁柴油汽车是占了60%的份额，非常高。而美国跟日本走的是混合动力型，那么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技术路线。那么现在来看，在整个的成本跟排放上，混合动力型并没有比清洁柴油车好到哪里，甚至清洁柴油车甚至还要好于混合动力。 嗯， 比如混合动力在低速的时候有电池在作用，但是在高速的时候它的汽油的排放甚至比现在的排放还要高。 哦， 那么柴油车呢，我们过去的认为是柴油车喷的都是黑烟啊，这个声音又很大，但是现在的这种高级的这种技术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非常静音，它的真正的排放如果正常的工况情况下啊，它的排放碳颗粒就相当于抽一支烟的这么小。 嗯， 那么它的节能减排到什么程度呢？它比同样的排量的汽油的机车要少排30%到40%。 嗯， 所以说清洁柴油车呢，实际上在世界上甚至在汽车领域认为是要替代，要未来的发更好的一个发展。尽管我们车电动汽车都有，但是电动汽车对于石墨的这个污染环境也很厉害。 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不是想利用这次大众事件，逼迫全世界接受美国标准， 哎， 和接受美国的技术路线？我倒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你既然是都跟着我走了，那我在这个方面我就不用再投资或者在政府再花钱再补贴去让美国适应世界，而是让全世界跟我走，他又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但是我因为不是技术专家，所以我很难下这种结论，我只能说有这种猜测。 两位刚才列举了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都是70年代啊，就说这些事情集中发现或者说集中出现的时候，肯定跟那个时代汽车工业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啊。具体有哪些原因，我们今天先不在这儿分析。那么可以说它跟这个时代有关系，那么我们就看今天这个时代。刚才刘老师也谈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关注燃油经济性，是关注这个排放的这个环保性啊。您也刚才列举了，就是包括混合动力车，还有清洁柴油车，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叫新能源也好，其实就是这个电动车啊。在这个时期突然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如果它再一再的这个蔓延或者燃烧下去的话，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像刚才李老师谈到一样，可能对于标准，可能对于某一种动力的车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是的，这是一个，就刚才从技术路线上来讲啊，但是就这次事件，甚至很多我们看的报道中都谈到，就是清洁柴油车的这个未来是不是由此而画上一个问号或句号啊？这有两个一个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这李老师的长项是有一个老从经济上分析啊。我们看看美国干的事情啊，应该说是在2000年欧元即将横空出世的时候，科索沃战争起来了。欧洲人没明白，打完了以后欧元就下去了。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事情啊，最近有一段变化，这个可能应该李老师就是比较注意了。在前年还不行，但是最近一年欧元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好转，然后大量的这种股票现在欧元区排名的50蓝筹股增长近了18%。这个时候大量的资金开始要涌入欧洲，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突然出手，又实际上打击了德国，就是打击了欧元。那么这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 背后的原因肯定是错综复杂，而且是非常高远或者说非常深远的。我们来看眼前的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请两位给预测一下。那么接连不断暴露出来的丑闻，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现实，一方面是美国仍然在深挖大众有可能涉嫌的环保问题，或者像两位刚才谈到的一样，手里有足够的证据在掌握出牌的节奏。第二就是大众内部从今天的消息来看已经向外公布在进行自我排查，在进行与公众的这种交流和沟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觉得是不是可以看出大众的新领导层现在已经在处理危机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采取行动。接下来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对于整个事件来说，两位觉得距离拐点还有多远？ 这个事情是要这个分析，就是说我觉得从技术路线上分析也好，从国际形势的这个分析也好，就是从欧元打击欧元这个角度也分析也好哈，这个确实是错综复杂。但是说要是拐点，就欧洲因为这一次彻底覆灭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 啊，因为事实上欧洲的整个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仅仅是德国，而况且德国现在也没有因为就是大众汽车的事情全面崩塌，这也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啊。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工业 4.0在德国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的，那么中国制造2025其实也是很多方面是参考了德国的这个工业 4.0 的这套思路，就是柔性制造啊，能源性，效率性，环保性，都参考了德国或者说叫全欧洲的标准，或者说一些做法跟技术路线。所以如果说非得要把德国欧洲都打下去的话，你想想就亚洲包括中国这样最大第二大经济体都不会答应的。所以我认为要是从国际这个权衡的角度上来说，策略的角度来说，像亚洲这些国家，换句话说新兴的这个叫金砖五国国家，我认为可能也会跟欧洲形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会互相有所保护，不可能让美国一家说啊，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你那个技术路线错了就错了，你那个标准不对，我这个标准就对，那大家得有一个共识过程，至少得有一个共识过程，换句话说博弈过程。 嗯，李老师， 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看这次出了事情以后，德国的这个总理这个默克尔实际上呢，除了要求大众100%透明的这个查这个丑闻，那么同时10月14号亲自为德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的博士公司研究院的成立站台启动仪式，也就是希望最大限度的挽回德国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也要到中国来干什么呢？实际上呢，就告诉你我们的技术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相信按照李老师的说法，如果在相当程度上，如果德国的工业或者它的这种水平还是能够给世界人民的这个带来更好的技术，那么我相信它还是能挺住的。那就是什么时候起来，这就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时间问题。 对， 是个时间问题。 通过两位的分析，我们也感觉到，就像看到报道中由美国证券业的分析师所表达的一样，就目前来看，整件事情还是像一个黑洞一样，还不能清晰的预演出会不会有更多的指控出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一步的发展，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改革不稳，提又急，未来5年很给力，大政方针得学习，今儿个我要唱京戏哟。那位说坏喽，是吧？关匣子吧，啊，又跟这儿展现他那个人爱好了。嗨，瞧您说的，不是那马事儿啊。这个